安宗看着他们起身的背影，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无名的不安感。他觉得前面不是什么神殿，甚至有些抱怨白衣的态度。但是转念一想，的确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白衣所做的决定的确是目前唯一能够选择的。倒是他一直在制造麻烦，或者说是那些麻烦被他吸引而来。他越想越烦躁，心中无名地升起了一种怒火，但是没有触发，只有狠狠地摔了一下背包，跟着他们继续往前走。不过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只要这个老头一使诈，他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牛角的死完全是他害的，不能让白毅和六子也被他害了。此时他们让老头走在前面，因为受过一次教训，前面到底有什么谁都不清楚，干脆也不再表现出什么敬老心态，先让这个老头来趟雷。反正他手里有枪有炮，比他们这群只有几把小匕首的要好得多。曹阳看了他们一眼，想要开口说什么，但是想了一下还是没有开口，只是推开他们就跟上了老头。安宗郁闷地吐出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把匕首捏了几下，说： 走吧，这老头说的没错，往回退就是找死。 三个人跟着老头和曹阳一路无言的小跑，这条路已经彻底成了一个灵堂通道了。所有壁画的颜色全部都是黑色，那些画中人越来越像牛角叙述的那个影子鬼。原本童子白白嫩嫩的脸成了煞白的饼子脸。到后来，安宗怎么看都觉得这些脸像是面具，手里拿着的全是一些诡异的刑具，有些上面还有用黑色颜料表示了还在滴血，回头看一眼仿佛还能够看见那些面具后隐隐绰绰的眼神，显得那样阴暗诡异。寂静的通道中只有几个人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呼吸声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最初，他们只是刚刚进入神殿，而未知的恐惧依然围绕在他们四周。很快手里的火把烧到了尽头，他们再一次打开手电筒，几把手电筒一开，四周比原来要亮堂许多。探了探前方，发现依然有很长很长的一条路，这路都没有尽头似的。安宗心里还奇怪， 为什么那么多诡异的东西，居然没遇见最常见的鬼打墙。 不过立刻把这种添乱的想法抹杀了，再来个鬼打墙，他说不定会直接发疯。这些壁画中的画面越来越血腥残暴，有几幅图画中干脆有提着人头的画面。安宗尽量不去思考壁画中那些图案的意义，只是盯着他们是否有异样。走到现在，他们没有一次遇到物理上的机关设置，也几乎没有什么路障，这仿佛像是河伯殿在引导他们进入，而那些死去的人则是河伯殿所淘汰的，或者说他们只是河伯殿选中的最后一批牺牲品。因为河伯殿要的不是进入者，而是永生永世的守殿恶灵。这种匪夷所思的力量竟然可以延续几千年之久，对现在的他们依然能造成影响。过去对于那些古老传说的那种戏谑心态，现在想来真的是非常可怕，因为那些传说的背后也许都隐藏着一股力量，一种牵引着后代去重蹈覆辙的巨大力量，他们根本无法抵抗。在这样的力量面前，人们往往变得毫无招架之力，一边怀疑着传说的真实性，一边却被这个传说所牵动。六子此时抱怨道： 哎，妈了，这死老头怎么吃错药了，脱胎换骨啊，跑这么利索，馋死我了。 安宗看着赵老板的背影，他一扫前面老迈的神态，走得比他们几个都要快。所有人跟在他身后都快要赶不上他的脚步了。他发现这个老头身上的变化是最怪异的，也是最让他介怀的。这个老头多次发出鬼魅般的女声，这个声音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并非是一个老头子可以假装的。 可以保证安宗所认识的女性中没有这样声音的人。那个音调不似现代人的音调，但是他却总觉得那鬼音有一种熟悉感。 我多次示意大家，而大家却都没有发现异常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一样。难道只有我一个被这个女鬼给缠上了？也不对，如果真要是那些替死鬼的话，最恨的应该是赵老头，那么是这幽灵般的神殿里的哪个？ 安宗突然想到那个棺椁上坐着的人，他应该是个活物。这神殿至少封闭了又几千年，这活物再耐命也是被饿死呀。但是他确确实实动了一下。安宗走在赵老板的后面，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，一边死死盯着他，防止他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举动。突然他又听到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那说话的调子真的是非常熟悉。安宗抖了一下肩膀，六子问他怎么了，干嘛停下来。安宗死死地盯着老头看去，他回过头来朝安宗怪异地笑了一笑，动了动嘴巴说： 很快就到了。 安宗的大脑一下子无法反应过来， 难道说真正的赵老板其实是第一个死的？他已经被恶鬼附身了，他现在也是那几个替死鬼之一。 越想心里越没底，停下来慌乱地看着他。众人都向安宗投来疑问的表情，只有那个老头还意味深长地微笑着。安宗看着白毅，想要向他求助，发现白毅此时的眼神也十分奇怪，他好像在躲避什么，避开了安宗的目光。安宗心里突然冷了下来，挥了挥手让他们继续走，不要管他。白毅表情复杂地走在了前面，安宗和六子并排行走。六子低声地问： 到底怎么了？ 安宗有些迷茫地说道： 你有没有听到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吗？ 没有啊，怎么你听到了？什么声音？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 话刚出口，就觉得居然有一个女人和他同时说出了这句话。安宗连忙转过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赵老板居然停下不走了，而是面对面地看着他。就在安宗猛地抬头的那一刹那，他的左眼居然看到赵老板的脸有一半变成一个惨白的女人的脸孔。他吓得倒退几步，再定眼一看，发现依然是赵老板。老头阴冷地笑了笑： 什么女人的声音？哪里来的女人？ 安宗看了看大家，心想： 突然感觉大家都变得太陌生了，连最熟悉的白衣和六子也变得陌生了。按照以往，白衣是不会那么没主见的。过去每一次遇到危险，白衣虽然不能说游刃有余，但至少可以把伤亡降到最低限度。但这一次我们却一再死人，现在连牛角也死了，他明显是在躲避着什么东西，好像也在引导我进入河伯殿。六子虽然没心没肺的，但是他对事情看得比我还要透彻，而他现在也只是跟着，完全没有过去那种未雨绸缪的算计。我感觉大家进入神殿之后或多或少都变了，那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？我出什么问题了？还是说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发现？ 安宗开始怀疑这一切，甚至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一场梦。 我在做一个噩梦，一场特别真实的噩梦。也许闹钟响起，我发现我依然在自己的小宿舍里，白衣在冲牛奶，而我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，没有什么河伯殿，也没有鬼咒，没有这些怪东西。我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，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男人。现在感觉就像我脚下出现一个变幻莫测的漩涡，把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放在了一个漩涡之中，大家的人格和个性都走形了，或者说都变成了另一个人。 安宗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， 周围没有变回那个熟悉的小宿舍，依然是这些诡异的壁画。队里的人都已经体力透支得十分严重了，大家的脸色越来越接近那些壁画，表情也越来越接近那些木讷的面具。他们一路奔逃到现在，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生死的筛选。但是现在，安宗脑子里突然有一种事情其实早就结束的恐怖念头。 我们都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了，或许我们早就已经死了，自己并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依然在神庙中探险，其实我们早就成了那些替死鬼之一，本能的想要靠近神殿。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死了，只是我们都还不知道罢了。 一想到这里，突然就大脑发疼，心脏疼得受不了，捂着胸口疼得冷汗直冒。他停下脚步，对着他们说： 别走了，我发现其实我们都已经死了。